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4，北京晴转多云，28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向军民融合发展重点领域聚焦用力，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水平提升。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建设河北雄安新区，稳扎稳打，一茬接着一茬干。 李克强向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部长论坛致贺信。 农业部表示要将冬小麦面积稳定在3.4亿亩。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检察机关在介入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调查中，依法对25名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 英国首相发表立场讲话，将于2019年3月退出欧盟。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习近平昨天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善于运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研究解决问题，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重点突破，既要抓好当前，又要谋好长远，向重点领域聚焦用力，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13五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规划》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13五期间推进军事后勤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施意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贯彻国防要求管理办法试行，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 会议认为，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以来，我们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抓紧推进各项任务，发布实施《13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和《人防交战、国民经济动员》等专项规划，20个省份出台军民融合发展规划，启动实施首批41家军工科研院所改革，深化论证空域管理体制、军品定价议价规则、装备采购制度等改革方案，全面推开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与装备承制单位联合审查工作机制，在全国范围推广军民大型国防科研仪器设备整合共享，以股权为纽带的军民两用技术联盟创新合作，民口企业配套核心军品的认定和准入标准3项创新举措。会议指出，国防科技工业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必须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为引领，坚持自主创新，增强核心基础产品和国防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深化改革，瞄准各方反映强烈的矛盾和问题，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儿，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营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会议强调，后勤建设、军民融合资源丰富，潜力巨大，要确立现代后勤就是军民融合后勤的理念，坚决破除自成体系、自我保障的传统思维，主动把军事后勤保障的力量之源扎根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努力构建现代化的军事后勤军民融合体系，瞄准短板弱项，主动利用现代物流网络等布局完善通达全国的空间优势，成体系推进后勤军民融合发展，积极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创新保障模式，升级保障手段，提升后勤保障质量和效率，充分利用后勤在仓储、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方面的优势，更好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八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2017年4月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设立的背后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入推进，而北京城东侧拔地而起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未来将与雄安新区一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京津冀考察调研，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和部署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建设好雄安新区提供了基本遵循。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第4篇，稳扎稳打，一茬接着一茬干。采制央广记者潘毅、孟晓光、季乐乐。 雄安新区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必须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理念，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017年2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安兴县召开座谈会时如此宣告。当天，总书记专程来到安兴县，实地查看规划新区核心区概貌。在大王镇的田野上，总书记站在展开的一张规划图前说：“ 现有的人口搬迁，是就地立案之外， 就地安置。” 对于总书记的嘱托，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说：“ 总书记教的，就是要把拆迁居民和企业的生活和生产要安排好，要让农民啊要有获得感。” 在雄安新区荣成县白龙村党员活动室内，38岁的李访运和其他50多名村民一起参加新区管委会免费组织的土建施工技能培训。 培训的是有这个外出打工意向的，咱通过大喇叭广播从大队里报名了。 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履行后，就组织75家中央和地方企业展开劳务对接协作活动，总共提供6.86万个就业岗位，帮助新区群众实现充分就业。雄安新区紧邻白洋淀，总书记到白洋淀考察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时，特别担心雄安新区的建设会破坏白洋淀的生态环境，对白洋淀的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林 反复在强调生态问题，就说这个新区选在这儿是因为有白洋淀，你们一定要把白洋淀保护好，否则我们就失败了，绝不能再搞先污染后治理。 白洋淀中的大甸头村村旁水面上，船工老赵正在打捞水里的生活垃圾和腐烂的树叶。 起早是捞去不，围着村转，这一个村就是我负责这个水里边，尽量环保，反正咱们得搞好。 雄安新区安兴县大甸头村虽然是一个纯水村，但村里的生产生活污水和垃圾，通过污水处理站和县乡村3级垃�圾回收系统，目前已经实现了100%无害化处理。村支书赵爱乐。 一个村3个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一天处理100吨， 那就是能满足是吧？ 啊，能满足了就。 建设河北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总书记要求要坚持先谋后动，规划引领，规划定了就要严格执行，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如果说前期工作是以谋划筹备为主，接下来规划批准后就将转入建设实施阶段，要尊重城市开发建设规律，合理把握开发节奏，稳扎稳打，一茬接着一茬干。 与河北雄安新区一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年2月，总书记在考察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时强调，不但要搞好总体规划，还要加强主功能区块、主要景观、主要建筑物的设计，体现城市精神，展现城市特色，提升城市魅力。北京城建集团项目经理宁卫东说，地下空间在这里也将得到充分利用，形成立体的海绵城市。 现在咱们看到挖的这个就是这个管廊，现在咱看到的咱们行政办公区好多的高压塔什么的，以后建成以后全部入地，采用那种先进的综合管廊，各种舱有电力舱、燃气舱、什么能源舱，甚至有的管廊还可以走就是参观。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要求，而雄安新区更是寄托了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殷切期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断深入推进的当下，古老的首都北京正插上一双新的翅膀，蓄势待发。 自从以后这个宣布之后吧，老百姓心里比较赞同这个事儿。这雄安新区建立之后，我觉得这生活一定肯定有质的变化，比现在应该强很多。 为了做好这个规划， 我们先要把地下搞清楚，特别是把涉及到我们下一阶段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各项地质的基础数据都找到了，情况都搞清楚了。 雄安新区现在还是一张白纸，受到各方面利益牵绊比较少，要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建立铁质机制新高地。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向在杭州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部长论坛发去贺信。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开展五年来取得丰硕成果，切实惠及各国人民。李克强希望论坛围绕文化交流、合作共享主题深入探讨，集思广益，相互启发，凝聚共识，探索和完善文化交流的新方法、新模式、新平台，提升交流水平，丰富合作内涵，并以此为新的起点，广结纽带，厚植友谊，持续为16+1合作和中欧关系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部长论坛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论坛由文化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第八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姜信志做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专题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全党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显著增强，探索了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途径。 安徽蚌埠特警张杰面对险情，以血肉之躯制服暴徒，自己却被身二度烧伤，烧伤面积达30%。请听报道，笑对磨难的钢铁战士。采制央广记者王丽。 105危害公共安全重大警情解除了，张杰却倒下了。2016年1月12号，和死神搏斗了7天7夜之后，张杰被转往上海进行进一步的治疗。转院的当天，病房外挤满了送行的战友和市民。随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张杰在一次次转院和手术中度过， 经过了14次手术，基本上现在身体呢疤痕也趋向于稳定了，身上的植皮呢基本上是一次性存活，功能呢也大部分恢复。 担心儿子不能接受以后的相貌，张杰的父母一度不敢在房间里放镜子，不过乐观向上的张杰打消了父母的顾虑，他在微博上晒恢复锻炼的成果，与网友打趣。去年11月22号，张杰发了一条努力把腹肌再捡回来的微博，超过21万人点赞。谈到治疗的过程，张杰笑了笑，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自己内脏功能呀，包括四肢都很健全，能跑能动能吃能喝，自己还是有恢复的希望。 从警17年，张杰从一个稚气未脱的新警逐步磨砺成特警精英。张杰说，这些年他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铭记警察的责任。17年前，张杰的父亲上海铁路局蚌埠公安处民警张刘成，为了保护一名女青年与持刀歹徒搏斗，身中数刀，全身共缝了103针。父亲浑身是血的模样深深烙在了张杰心中，也在他心中种下了英雄的种子。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张刘成说，对儿子他感到很骄傲。 就像我给他起的名字一样，杰子呢是个生僻字，就是谦虚勤勉坚强，就那么意思。有远大的理想，有坚定的信念，有对待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你能有所担当，对他基本就是个评价。 编辑短评：英雄的壮举不是一时的迸发，而是源自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从警17年，张杰先后荣立3等功2次，嘉奖5次。危急关头，凭借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毅然把危险留给了自己。我是警察，所以在群众有危险的时候，我需要冲在最前头。张杰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新疆维吾尔族青年图尔孙艾拜是从南疆走出的博士研究生，前段时间他发表文章《从中专到清华园：一个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在网上广泛流传。图尔孙艾拜用自己的成长经历教育广大青年，感恩党的民族政策。 央广记者吴卓胜报道。 开始我们的创意课堂。 图尔孙艾拜现在是新疆黄尾驻和田塔瓦库勒乡巴格敦村访汇聚工作队的驻村干部。记者见到他时，正在村委会的双语课堂上给村民们教国家通用语言。坐在台下的买买提艾泽兹边听边记，他说：“图尔孙老师教的生动，自己进步很快。 我们现在太喜欢，天天过来嘛，还有说话，原来嘛不懂的话嘛，哎，已经付大概多少钱啊？听不懂，听不懂，太麻烦。现在嘛，十块钱十五块钱，我一点懂的话嘛，我也太高兴了。” 今年二月，图尔孙艾拜来到巴克敦村，对全村1383名村民建立基本信息库。经走访发现，村里的青年人多，国家通用语言读写能力弱。于是，图尔孙艾拜想尽快开办双语课堂， 要更好地了解我们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要明白幸福的生活谁给我们的。懂得感恩。 图尔孙艾拜还宣讲自己在国家助学贷款和高校助学金政策的帮助下，从一名南疆中专生成长为上海复旦研究生、北京清华博士生的成长经历，教育村民青年多读书、勤学习。 我感恩党的民族政策回来了，扎根在这儿，把自己的责任担当起来，为我们的新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现在，包括农村学前三年免费双语教育在内，南疆实现了15年免费教育，巴格敦村村民学知识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村党支部书记艾泽兹·图尔逊托霍提说：“ 图尔孙给我们的村民青年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激励大家求学上进。以前我们村从来没有过大学生，今年第一次考上了2名大学生，有知识才有希望。”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秋冬种大芒时节临近。农业部表示，要将冬小麦面积稳定在3.4亿亩，当前要重点抓好秋粮作物产销衔接工作。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今年我国夏粮增产26亿斤，早稻减产21亿斤，目前全国大部秋粮长势较好，呈现丰收年景。种植结构调整方面，预计库存较多的玉米调减2000万亩，有市场需求的大豆增加600多万亩，杂粮增加500多万亩。农业部副部长叶真琴介绍， 国家已经对玉米、大豆收储政策进行了改革，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但仍然坚持小麦最低收割价政策，保护农民种麦的积极性，保障口粮绝对安全，指向明确，信号强烈。 叶真琴表示，今年秋冬种生产以稳定播种面积为主要目标之一，要将冬小麦面积稳定在3.4亿亩，冬油菜面积稳定在1亿亩。与此同时，各地结构调整力度大，杂粮杂豆、大豆、马铃薯等作物面积增加较多，抓好秋粮作物产销衔接成为当务之急。 拓宽收割渠道，在秋粮上市的时候，要配合发改、财政等有关部门，引导多元化市场主体集体入市收购，加大对粮食收购信贷支持力度，科学调配运力，确保粮食顺畅运输，防止出现滞销和卖难。 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针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 AA 减下调为 A 加，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回应，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令人费解。标普关注的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老生常谈。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的特点，忽视了中国政府支出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与物质支撑。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这种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6.9%，高于预期目标，经济增速连续8个季度保持在中高速区间。未来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战略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仍将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韧性。 央广消息，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王三运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四个意识淡漠，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消极应付，严重失职失责，丧失政治立场，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长期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纪律，罔顾党的选人用人制度和组织原则，让存在违纪问题的干部挑选领导岗位，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王三运身为中央委员，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污染甘肃省政治生态，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形象，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三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央广记者孙莹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透露，检察机关在介入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调查中，依法对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原党委委员、工会主席、丰电三期扩建工程原总指挥邓永超、副厅级等25名涉嫌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的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并采取了相关强制措施。去年11月24号上午7时33分许，位于丰城市石上村的江西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在建7号冷却塔筒壁顶部施工中，发生一起特别重大坍塌事故，造成73人死亡、2人受伤。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依法加速推进相关案件查办工作，确保办案质量。 中俄海上联合2017第二阶段演习昨天进入海上实兵演习阶段。央广记者吕希成、杨晨秀、莫小亮报道。 当地时间22号下午6点左右，日本海彼得大帝湾海域，中国海军长岛号救援船接到演习指挥部命令，紧急下潜救援一艘俄罗斯失事潜艇。 我船到达潜艇失事海域，准备对失事潜艇。 记者在现场看到，长岛号救援船使用图像声呐精确定位失事潜艇，快速抵达目标海域后，运用高大的机械吊臂稳稳地把深潜救生艇吊放入海中。因为暗流涌动，能见度差，中方吊放的深潜救生艇潜入70多米深的海底后，中方救生艇操纵员朱玉胜和3名战友不断调整姿态，沉着地驾驶救生艇向失事潜艇缓缓靠拢。5米、4米、2米、1米对接成功，中方深潜救生艇吊放入水不到1小时就浮出水面，演习取得圆满成功。现场指挥的俄太平洋舰队副司令李亚布新中将对中方参演官兵的优异表现连声称赞，他说，我给今天中国海军官兵的表现打满分。 新闻动车组，住建部下发通知，要求不在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地区建高层建筑。学生举报补课遭劝退，江西余都成立调查组，校长被解聘。乡村之声举办大国基础中国发展金秋报告会，请听报道。 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工作，要最大限度发挥历史建筑使用价值，不拆除和破坏历史建筑。各地应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严格保护，不在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地区建高层建筑。社科院研究员刘庆柱： 大家现在注意了保护建筑了，尽量不要拆，尽量要维护原貌，但是呢，对这环境问题还是不太注意。 如果你建筑脱离了环境，没任何意义了。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发生在江西余都县的高中生刘同学举报学校违规补课收费被责令退学的事件。报道播出后，余都县发布通报称，县委县政府已派出调查组介入调查，目前涉事学校相关人员被解聘。余都县教育局综治办主任肖辉： 班主任因为他擅自使用学校的名义，而学校认为他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导致这个事情出来，主任要对此负责任。 此外，余都县委县政府责成教育局、物价局对全县各学校是否存在违规补课收费现象进行专项检查。央广记者肖源、谢元森，南昌报道。 昨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发布《中国乡村调查2017年度报告》《中国农民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在满足农民生产、金融、文化生活保障等需求方面都存在着差距。有53%的受访者认为农业保险的赔付比例偏低，56%的受访者认为金融机构在农村投放的贷款量不能够满足实际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厚凯指出，未来应该在农村产业上继续发力。 这些年来，我们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是靠农民外去打工的工资型收入，未来我们农民收入的增长要依靠农业、依靠农村，建立强有力的农村的产业支撑。 央广记者冯硕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昨天在北京调研京剧像音像工程情况，强调要以北京、天津、上海基地为依托，精心组织实施像音像工程，把当代戏曲名家的最完美表演呈现出来，更好地传承中华戏曲精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及中秋假期全国道路客运量将达5亿6000万人次。从10月1号零时起到10月8号24点，全国收费公路将对7座及7座以下的小客车免收通行费。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闭幕，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胡占凡当选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 美国白宫昨天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21号在纽约举行会晤的纪要。纪要说，双方重申两国共同谋求以和平方式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的目标。 巴基斯坦军方昨天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1号在印控克什米尔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交界的边境地区向巴方一侧平民开炮，造成至少6人死亡、26人受伤。巴基斯坦准军事部队进行了回击。 土耳其政府在土与叙利亚边境修建的隔离墙即将于9月底完工。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已有超过300万叙利亚人越境进入土耳其避难。土耳其政府从2015年开始修建全长828公里的隔离墙，以加强边境管控。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昨天发表脱欧立场讲话，他表示英国将于2019年3月29号退出欧盟，脱欧过渡期将约为2年左右。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一鹏、于芳，主播郑兰、钟成。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